0639-8501-3124。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 站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明珠珍贵价非常，何故派在打猎上？得不偿失太委屈，留下故事远流长。各位看官，今天咱们这个成语故事来自春秋战国时期，叫做明珠弹雀。鲁哀公啊，这个人特别哀，所以他叫鲁哀公。是这么解释吗？那位说了，反正就这么一名字吧，叫鲁哀公。听说这个沿河呀，沿河不是河边的意思啊。哎哎，旁边这个同志，你老非常一脸不屑的看我是什么意思？嗯，哎，不要这样。嘿嘿嘿，对，这个听说沿河呀特别贤明，就派人呢送给他礼物，干嘛呀？请他出山。贫穷的沿河呢，他不接受。庄子就此事发表了感慨：沿河无异于富贵，富资送上门，他不欢迎，这样的人那是相当的难得呀。寡人啊，寡人， 大王大王，您不要这么哀好不好？ 因为我叫鲁哀公。 那您不能这么，他太哀了，有点太哀了。 哎哎哎，寡人正值用人之际，你有什么灯泡之事？ 什么知识？什么？ 就是说就特别特别亮那种的事，就是 秃子， 不是秃子，就是这个人特别哎，就是。人有一词儿嘛，就说这人 贤明， 哎，又贤又亮之人， 没有亮， 就是叫怎么说？ 贤明 有什么贤明之人啊？与我推荐呢？ 没有， 下去吧。 没有像话吗？ 啊，有啊，有、哦、 有谁？ 您说这个要找贤明这事儿， 这事儿 鲁哀公您说的 啊？我说的 有、哦， 我就知道得有， 有那个叫沿河呀。这个沿河不是说河的边上的意思啊，您懂吗？懂啊， 好， 沿河这人学富五车，深谙治国之道，您把他请来辅佐圣主，我觉得这特别好啊。 呵呵， 哎，您好像对我这个提议是不是有点意见？ 好， 这是好的意思吗？呵呵， 寡人命你把沿 呵呵 啊。把河 把河弄不过来， 那什么 惯了您，沿河 把沿河速速与我请来。 遵旨，我这就去沿河家里边请他去。 沿河呀，家住在深山，为的呢就是远避人烟，求个清静。可苦了这位谋士了，是翻山越岭，跋山涉水，终于来到了这位高人隐士的家中。 哎，这可太背了。严先生，陛下命我携金百两请先生出山，陛下承诺要是您能出山，保证您是荣华富贵金飘大大，不是那个荣华富贵，送您百顷良田呐。 也多谢陛下，先生太爱，学生一心想读圣贤书，无异于荣华富贵，先生还是请回吧。 哎，严先生，我家大王那是一片诚意，您还是答应了吧。 一，我止不得刺，大人一还是回去吧。 严先生， 通日怂客。 是。 就这样，谋士返回了鲁国宫殿，向鲁哀公复职。 陛下，严和他说了，他说无异于富贵，拒不出山。 哎， 你又挨了，又挨上了。 难得呀。 要不这样，要不我带几个人，把他给抓来。 哎， 把他抓来，放在大牢里边关他几天。 去吧， 看他答应不 去。带着。 你说这怎么了？ 胆大。这胆大。胆大包天。 天紧包大。 你懂什么呀？眼皮子底下像。 这是大王说的话吗？就是当今。眼下。 当金木色儿这个， 哎呦喂，就不要有那个后缀好吗？就当金， 眼巴前像沿河这种温无异于富贵的人 啊， 你就不觉着这人特别难得吗？ 没您那么难得呀，您这样都能当陛下，比他难得多了。您什么意思到底？ 有道是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眼下有多少人为了权势钱财拼的是头破血流，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他就如同拿着这样一颗珍珠去打麻雀，往往得不偿失啊。像沿河这样不被名利困扰之人，这种名士啊，实在是啊，下面炒鸡爪啊， 实在是什么？ 就是实在是喇嘛庙的旗杆啊， 啊，独一杆， 接着拉屎啊， 独一份， 哎， 白色的屎壳郎都配不上对儿， 对， 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啤酒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是吧？ 哈， 您觉得这样的人 他是高人呐？ 高。实在是 高。后来明珠弹雀的故事被庄子记录到了庄子让王之中。汉代的杨雄可不是病关锁杨雄、啊、 知道， 我爱给大家伙解释。杨雄也曾在太玄经里边记录过这件事儿，于是明珠弹雀就这样声名远播，流传到了今天呢。 严肃点，正经小贴士，明珠弹雀是什么意思呢？ 明珠弹雀中的雀是麻雀的意思，这个成语讲的是用价格昂贵的珍珠 当担子去打麻雀，比喻得到的补偿不了失去的。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我们一起学喵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你呀，out了。 怎的？ 现在什么最流行？ 什么最着听？ 狄仁杰断案新编 第四季，7月23号重新起航，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 喵。 别提了，真是 没听说， 没听说。 还有吗？没了就。 大鼎本来煮牛肉，奈何今天鸡肉凑，鼎大肉少太稀奇，他个大材小用，他是真难受。各位看官，今天的成语故事叫做牛顶抨击。你要抨击谁？ 那谁也不抨击。 哎，这个同志为什么老搭话？这个故事啊，来自于东汉末年。东汉末年知道是什么吗？ 分三国。 烽火连天。 不行。 哎，当时啊有个外戚，外戚知道什么吗？ 就皇亲国戚。 哎，外戚国舅叫何进，本来是个屠夫。你知道屠夫是干 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合着。 我这不爱给你解释吗？ 屠夫就是杀猪呢。 哎，凭借他妹妹何太后的原因，掌握了全国的兵权，是个大将军。一时间骄横跋扈，人称跋扈将军。你知道什么叫跋扈将军吗？ 跋扈将军，这一拔就扈了啊。 这话都不讲理。这个人目光短浅，任用亲信，把很多有用的大才都给埋没了。朝中有个大名士叫蔡邕。 嗯。 哎，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何进为了邀买名声很重视他。但是呢却对其他人不以为然了。蔡邕啊曾经举荐过一个叫做边让的文人。他很有学问，也有才干，可是何进呢觉得他不行，他不是自己人呢，几次都推脱了。这天蔡邕再次举荐边让，何进很勉强的接见了他。边先生，本将军听说你颇有文采，并且在当地名气很大，又十分的有才干，这样你在本将军帐下做个史官吧。 哦，谢谢谢将军的抬爱，边让定当尽心竭力完成职责。哎，何将军， 好了，就这样吧，本将军要办些家事了，你跟蔡邕先生来聊聊公事吧。少配呀。 哎，将军，别让，你才学不凡呢，应该做更高的官呢。不行，我这就去内廷，我找何进，我再说说去。哎，蔡公不必了，这边让已经很满意，很满意了，您不用再去了，我告辞了，告诉你别走，我这就进去，我劝劝他啊，大将军。留步啊。 哎，蔡公，你怎么还追到厨房来了？ 您怎么进后边就进厨房了？ 我看看后边做什么饭啊。 您出来说啊，这个 你等会儿我吃块萝卜。 好，我跟您说正事啊， 嘎事， 你先把萝卜咽了，我跟您说正事，还打一萝卜嗝啊，可以说正事了吧。 嗯， 何将军啊，这个萝卜味儿怎么样啊？ 黑牙， 然后 有点糠。 以后啊，别买这个，不到月份的。以后啊，买这个贴，我跟你提萝卜干什么？ 啊， 我跟你说边让的事儿。 哦， 边让这个人呐，您不能小瞧，他才能超群，聪明贤智，是个灯泡类的人物。 你等一会儿啊，什么类型人物？ 要是特别亮，这叫什么呀？ 贤明。 对，特别贤，还特别亮的这个人物， 哎， 聪明贤智，心性通达， 非礼不动，非法不言，实在是难。 非礼了？ 不是，别不要听这词儿那么敏感。人家非礼不动，不动啊，难得的奇才，让他做一个小小的幕僚史官，有点这个高射炮打蚊子， 怎么讲？ 大材小用， 乌鸦， 你要死。 你才要死呢， 你呜呼呜呼的要死。 不明白了，我呀，我这个何进呐、我听说边让有这么大能耐，我心里害怕 啊。听说边让有这么大能耐你就害怕？ 哎， 昨晚拿手榴弹捣蒜你怎么不害怕？ 多狠呢我。 哎呀，边让真的有这么大才能，您不要害怕，我以项上的人头担保。 来人把他人头砍下。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我保证他没有问题。 这个我看这个人他这个其貌不扬的，一点文人气质都没有。再者说我命令刚刚下达，岂敢随便的乱改朝令夕改，成何体统？就这样吧。 您别您呐一定得考虑清楚啊，咱们现在是用人之际，你得分清了呀，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分清主次，知道吧？ 是 这个必他一定是有个主有个次，知道吧？不是俩都特别次，是吧？那个什么是主要？ 什么是主要？ 挖掘人才是主要的。 我以为挖掘机是主要的。 什么是次要的？ 什么是次要啊？ 您这个区区的面子，朝令夕改，这面子这是次要的 啊、 您现在下了这么一个命令，好有一笔呀、 这笔从何来呢？ 好笔啊，咱们这么说啊。就是那个用煮牛肉的大锅，你煮一只小鸡儿， 那好，宽汤啊。 宽汤不行啊，水放多了就没味儿了。 搁萝卜呀。 哎呦，您就爱吃萝卜是吧？萝卜炖羊肉行啊，哪有萝卜炖小鸡儿啊？ 这还真 蘑菇炖小鸡儿。 那搁多少蘑菇呢？ 搁多少蘑菇啊，得看是什么蘑菇。 它是什么蘑菇？ 你要是搁那，怎么又说到蘑菇上了呢？哎呀，不是，没跟您说蘑菇的事儿，就说 说的是牛的事儿。 牛肉不是，说的小鸡儿的事儿、 哦、 这个 边让是是小鸡。 不是、边让啊就好比是这个煮牛的大锅， 边上是一铁锅成精， 大概是这意思吧。这意思吧，多说你也不懂，反正啊，那可是呢，你让他煮一只小鸡儿，水放多了没味儿了，可水要放少了呢，又煮不熟。可是您想想，你把这鸡搁在里边，你那么一个大锅，你怎么也得没过这个水，得没过这个鸡，对不对呀？ 对呀、 那得搁多少水啊？可实际上呢，炖出来了又索然无味，不能吃。在任用边让这件事上，您就好比是本来应该用煮牛的大锅，您没用来煮牛，您用来煮小鸡儿了，又发挥不了他的才干，让他完成的工作他还做不好。 哦， 明白了吧？ 我明白了。那以后就不吃鸡肉了， 白说了。 这件事儿，由于昏庸的何进真有点不辨真才，伤了当时士大夫们的心，蔡邕从此也看出来何进这个人用他只是装点门面，再也不尽心竭力的给他推荐人才了。这则成语牛顶抨击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流传至今。 严肃点，正经小贴士，牛顶抨击的典故究竟什么意思呢？ 牛顶抨击中的顶是古代煮东西的大锅，烹是烹饪的意思。这个故事讲的是用烹煮整只大牛的顶来煮一只小鸡，比喻大材小用，用人不当。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谢谢，我爱新编，真新鲜。 狄仁杰断案新编第四季。